大家表示，要继承发扬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，开拓创新，奋力拼搏，不断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更大胜利。 榆林是国家重要能源基地，考察的第一站，总书记来到国家能源集团榆林化工有限公司。他强调，要按照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，对标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任务，推进煤炭消费转型升级。 要特别注重绿色发展，总书记啊强调了好几遍。下一阶段，我们做好新能源和煤化工的耦合，做好二氧化碳的综合利用，延伸咱们的产业链，生产环保的、附加值更高的、适应社会的发展的产品。 前往米脂县高溪沟村途中，总书记临时下车走进田间地头，查看农作物长势，与老乡拉家常。 这个品种比老品种怎么样？ 比老品种好， 就是那个小米好了，煮出来的那个里边就像有一层油一样啊， 对， 喝起来香香的。光喝着小米粥就喝不够那种。 他都实在比策划都特别熟悉，现在策划对策划情况是好着了。那个小米厂里不用说到，他街上卖呀，街上出卖不根本不存在，都家里都旅行都不能一会儿卖完。 高溪沟村地处黄土丘陵沟壑区，经过几十年综合治理，林草覆盖率达到70%。总书记指出，高溪沟村是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一个样板，要把生态治理和发展特色产业有机结合起来，走出一条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。 用这个实践来证明，我们这个路子是正确的。 总书记的肯定让大家干劲更足了。现在高溪沟村建成文化旅游景点15处，发展了小米、苹果、养殖等特色产业。 我们实现的不像黄河水所的啥，而且老百姓能够有个安居乐业的环境，一定要按照总书记的坚持的走下去，要继续维护我们的成果，就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我们的山山水水。 在绥德实验中学，总书记观看同学们书法练习和体育锻炼，勉励大家修身立德、勤学上进、强健体魄、锤炼意志，做对国家、对人民、对社会有用的人。 希望孩子们啊，真正做全面发展的人才，一步一步的走下去，最终都能成为啊，对社会有用的人，国之栋梁。我预祝你们成才。 多锻炼身体，然后丰富自己的课余知识，学好文化课，像邢爷爷说的那样，做好社会主义接班人。 考察的最后一站，总书记走进绥德县郝家桥村，这里是绥德地委在抗战时期经过调查研究发现的一个模范村，今年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。山沟里把温棚建，荒山变成花果园，修学校、幼儿园，老年人有了幸福院。村民自编的顺口溜生动描绘了村里的巨变。 这现在变化就这么很大，蹦小坑了，都脱贫了，主要靠要打得好仗子，生活更会更上一层楼的。 在村互助幸福院、村卫生站，总书记同村里的老人、医护人员等亲切交流。 您今年多大年？ 我今年77岁了，咱们从60岁以来就没有现在这么好的负担。 太好了， 健康长寿，越活越年轻。 总书记对咱们就是很牵挂的，那时候呢，一定让咱们老年人吃好、穿好、过好。我们的共产党，我们的党就是为人民的党。 我们大家吃了饭，儿女也不用亲心感冒啊。小院里吃个饭，跟着下棋棋呀，锻炼跟着，这现在过得可开心的个了，真可开心了。 总书记指出，山沟沟能走出致富路，过上好日子，靠的是政策好、人努力、天帮忙。希望乡亲们继续发扬优良传统，努力把郝家桥村建设成为乡村振兴的楷模。 接下来我们着重要打造的就是我们的一个饲料加工厂，还有我们的鸵鸯养殖场要更加的完善，吸引回来更多的这个在外创业的人来回到村子里边来带头致富，把郝家桥呢建设好，能够在这个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取得一个再一次的辉煌。